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8章王子逃逸第102集。 海哥， 哈利喃喃道，他环顾四周，头还在发晕。 海哥， 他跌跌撞撞地朝燃烧的房子走去，只见一个巨大的身影扛着牙牙从火焰中走了出来。哈利欣慰地叫了一声，跪了下去。他的四肢都在发抖，浑身疼痛，每吸一口气都是一阵刺痛。 你没事吧，哈利？你没事吧？说话呀，哈利！ 海格毛发浓密的大脸在哈利脑袋上方晃来晃去，把星星都遮住了。哈利能闻到木头和狗毛烧焦的味道。他伸出手摸了摸旁边牙牙温热而颤抖的身体，知道他还活着。 我没事。 哈利喘息着说， 你呢？ 我当然，那还要不了我的命。 海哥双手钳住哈利的双臂，把他扶起来，力气那么大，哈利的双脚都悬空了。海哥把哈利放回地上，他看到海格的一只眼睛下面有个很深的伤口，血正顺着脸颊往下流，伤口在迅速肿胀。 应该把你房子的火灭掉， 哈利说。 这也是井水如泉。 我知道差不多是那样， 海格嘟囔道。他举起一把冒着烟的粉红色花伞说道， 井水如泉。 一道水柱从伞顶飞出，哈利也举起魔杖，此刻他觉得胳膊像是铅做的，也念道， 井水如泉。 他和海格把水浇在房子上，直到浇灭了最后一点火星。 还不算太骚。 几分钟后，海格望着冒烟的废墟，满怀希望地说， 没有什么邓布利多摆不平的。 一听到邓布利多的名字，哈利的胃里一阵剧烈的灼痛。沉默和寂静中，恐惧感在体内增长。 海哥， 听到他们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给胡叔罗锅包扎伤腿。 海格悲伤地说，仍然盯着他那烧毁的木屋。 都烧成枯树枝了，可怜的小东西们。 海哥，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哈利，我看到那些狮子兔从城堡里跑下来，斯内普怎么和他们在一起？他去哪儿了？他是在追他们吗？ 他…… 哈利清了一下嗓子，惊吓和烟雾使得他喉咙发干。 海哥，他杀了， 杀了！ 海哥低头瞪着哈利，大声说：“ 斯内普杀人了！你在说什么，哈利？” 邓布利多， 哈利说：“ 斯内普杀了。”布利多， 海格呆呆地看着哈利，毛发间露出的那一小块脸庞一片茫然，困惑不解。 邓布利多怎么了，哈利？ 他死了，斯内普杀了他。 别这么说， 海格粗声说， 斯内普杀了邓布利多？别说傻话，哈利，你是怎么了？ 我看到的。 不可能，我看到了，海哥。 海哥摇着头，表情混合着怀疑和同情。哈利知道海哥以为他是刚才被魔咒击中了头，现在还眩晕着说胡话呢。 事情一定是这样，邓布利多准是让斯内普跟着那些狮子兔。 海哥充满信心地说， 我猜他不能暴露身份， 现在把你送回学校去吧，快，哈利。 哈利也不再试图争辩或解释了，他仍然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。海格很快就会知道的。当他们朝城堡走去时，哈利见到许多窗子里的灯都亮了，他可以清楚地想象里面的情景。大家奔走相告，说食死徒刚刚闯入学校，黑魔标记闪耀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上空，一定有人被杀了。橡木大门敞开在他们面前，灯光照在车道和草坪上。慢慢的，穿着睡衣的人群疑惑地走下楼梯，紧张地向四周张望，寻找在夜幕中逃走的食死徒留下的痕迹。然而哈利的眼睛却紧盯着那座最高的塔楼下的空地，想象着会看到一团黑色的身影躺在草地上，尽管他离那里还很远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就在他一言不发地盯着邓布利多尸体应该在的地方时，他看见人群开始往那里移动。 他们在干什么？ 走进城堡时，海格问，牙牙紧跟在他们脚后。 那是什么？躺在草地上？ 海格又急切地问道，直奔天文楼的脚下，那里正聚集起一小群人。 看见了吗，哈利？就在塔楼下，在标记下面。哎呀，你不觉得有人被摔？ 海格不说话了，那想法显然太恐怖，无法说出来。哈利和他并肩前行，赶到半小时前，被魔咒击中的脸和腿还在隐隐作痛，但有一种奇怪的超脱感，好像那是近旁别人身上的疼痛。他真切感到并难以摆脱的是胸口那种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可怕感觉。他和海格像做梦一样穿过地狱的人群，来到最前面。吓呆了的师生们在那儿让出了一个缺口。哈利听见了海格痛苦和震惊的呻吟声，但他没有停住脚步，继续慢慢地向前移动，最后走到邓布利多躺着的地方，蹲在他的身旁。当邓布利多施在他身上的全身束缚咒解开后，哈利就知道没有希望了。如果施魔咒的人不死，魔咒是不会自然解开的。但是哈利仍没有心理准备见到眼前这一幕，他今生今世遇到的，也许以后再也遇不到的最好的巫师，四肢摊开，手脚折断，横躺在眼前。邓布利多双眼紧闭，从他四肢摊开的角度看，像是在熟睡。哈利伸手扶正那歪鼻子上的半月形眼镜，用自己的袖子擦了一下他嘴角的血痕，然后低头凝视那张充满智慧的苍老的脸庞，努力去面对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。邓布利多再也不会对他说什么了，再也不可能帮他什么了。哈利身后的人群在低语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哈利才觉得自己好像是跪在什么硬东西上。他低头看了看，他们许多个小时之前偷到的挂坠盒从邓布利多的口袋里掉了出来，盒盖开着，可能是掉在地上时弹开的。哈利捡起小盒，尽管此时他震惊、恐惧、悲伤的无以复加，但他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他把挂坠盒翻了过来，同他在冥想盆里看到的那个相比，这个既没有那个大，也缺少花纹标志，也没有斯莱特林特有的华丽的 S 标记。另外，里面除了在放肖像的地方紧紧地塞了一张折叠的羊皮纸外，别无他物。哈利机械地不假思索地取出那片羊皮纸，借着身后许多魔杖的亮光打开来读道。 纸，黑魔头，在你读到这之前我早就死了，但我要你知道，是我发现了你的秘密。我偷走了真正的魂器，并打算尽快销毁。我甘冒一死， 是希望你在遇到对手时能被杀死。 RAB。 哈利既不懂也不关心那上面说的是什么意思，重要的只有一点，这不是伏地魔的魂器。邓布利多喝了那可怕的药水，自费功力全都是白费。身后的牙牙开始嚎叫，哈利把那片羊皮纸在手心揉作一团，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。